手脱手一句话，我也想了好久，能不能让我听听你的感受？因为我，你就是说你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这个题是一加一等于二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块。 公园里的故事，还有公园里的记忆。公园这是一个很西化的词，在更早以前，人们会叫它园林或者是庭院，于是有了那一曲昆曲《游园惊梦》。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它的改编《卡其社》。卡其社是一个很难免被人拿来做比较的组合，比如说和自然卷呢、啊。酒宽风宽酒袋呀、啊、还有牛奶咖啡等等等等。但是卡其社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，就像是你在一个图书馆里撞见了一个文静的姑娘，她不怎么爱说话，依然会抿着嘴一笑走开。听她的歌的时候，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，去看那些被平时忽略了的平常的景物。游园惊梦来自于卡其社。

听，那是最美时光。 你心目中的最美时光，是不是也停留在儿时的我们，那些游乐场的设施，那些游乐的伙伴？小的时候，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跷跷板吗？这是王心凌《跷跷板》的故事。 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？可不可以不要偷偷踮着脚尖？闭住呼吸维持平衡，只怕一点点风吹噪声会把你的专心吹偏离几分。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？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慢慢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？需要两个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。在歪歪歪的起来，在歪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，在幸福的两端。在歪歪歪就明白，歪歪歪歪别走开，人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多么的两小无猜。可不可以做同一遍？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？可不可以不要偷偷踮着脚尖？闭住呼吸维持平衡，却怕一点点风吹噪声会把你的专心吹偏离几分。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？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？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。在歪歪歪的起来，在歪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，在幸福的两端。在歪歪歪就明白，在歪歪歪别走开，人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多么的两小无猜。 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？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？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。多么歪歪飞起来，多么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多么歪歪多歪歪， 歪歪歪歪飞起来，歪歪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歪歪歪歪就明白，歪歪歪歪别走开，人在天边近在眼前。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歪歪歪歪就明白，歪歪歪歪别走开，人在天边近在眼前，跟我来玩跷跷板。 两个同样重的心才能够在跷跷板的游戏中让彼此都能够找到乐趣。生活其实也是这样，游乐场就像一个浓缩的世界，它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。这首歌叫做《过山车》，演唱者是你熟悉的郑秀文。通过钢琴、大提琴这些乐器，它营造出的气氛好像要告诉你，其实谈恋爱就像坐过山车，有高有低，都属于常识。 昨晚你送给我这些宝贝，竟对我挥手微微笑，神经质的心跳如何受得了？你对着我施展魔法，使我记得起如何笑，曾经声心令碎居然忘记了。 看错吗？有你的我，张开双眼竟然能做梦，提提我，谁知开心开到能忘掉到我？我满足到不想知道之前和事后如何过，离开心肝宝贝，不如忘记我。给我一个巴掌，亦难制止这刻的快乐。接受快乐也是本领，为何从前没有学？给我一个巴掌，或能唤醒我某些失去的知觉。亦要知道为何曾寂寞。你送给我这些宝贝，竟对我挥手微微笑，神经质的心跳如何受得了？你对准我施展魔法，使我记得起如何笑，曾经声嘶力竭，居然忘记了。做梦提提我，谁知开心开到能忘掉肚饿？我满足到不想知道之前和事后如何过，离开心肝宝贝，不如忘记我。给我一个巴掌，亦难制止这刻的快乐。接受快乐就是本领，为何从前没有学？给我一个巴掌，或能唤醒我某些失去的知觉。要知道为何曾寂寞，与你尖叫，仿佛一起玩过过山车，回回气，才知开心的我原来站得起。我要跟你天天都坐这架过山车，提提你，停止不到，只有不停留到尾。 Oh, oh, oh.

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关于游乐园的记忆。如果你认为游乐园的快乐只是属于甜美清亮可爱的女生的话，那么也许你错过了一个好的声音。周杰伦其实他对于游乐园也是情有独钟，在他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有一张专辑叫做《七里香》，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名为《游园回忆》的歌。林慧无论是从风格还有唱法的方面来说，都不算是特别出众的一首，但是它朗朗上口，也是最基本的周杰伦式的音乐，和可爱女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来听听这首他的童话世界云游会。 我牵着你下巴，又爬上对你唱，你眼睛。

是钟静，最美时光我在这里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 今天的最美时光，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园，你猜它最怀念的是摩天轮、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？接下来要去到这个游乐园，来自于 Twins 的第一张国语专辑，这首歌非常的轻快，朗朗上口，就是当年流行的保证，也勾勒出了一个小女生对于一份纯洁爱情的梦幻的情怀。星光游乐园，上一次听到 Twins 的歌还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少女时代的很多人的追忆，锦绣而重唱，风儿替他采。